好，翻嚟第三节啦，咁第三节就讲下啲新武器啦，系咪？咁我哋第一个咧就讲呢个嘅福特级嗰边话，咁咧就大家当然知啦，福特级咧就依家不停海事啦，系咪？咁啊，之前我哋仲话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要做个海豹嘛， 系我 share 咗出嚟噶，呢啲 F 十八咧。E.F. 你不停喺度试紧升降噶啦， 系啊，咁咧就依家试紧咧就成个福特级咧，究竟嗰个运作咧顺唔顺啊？ 系， 咁啊，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2019服役啦，当然，就如果唔得就可能2020啦。咁当然啦，佢哋之前话要做海豹， 系， 咁啊，佢哋话唔好做住啦，服过役先啦，服役先海豹。咁其实以前就应该系海豹先噶嘛。咁当然啦 ，Alex 讲过啊嘛，喂，咁啊，解放军可唔可以嚟嗰翻个海豹试下？千祈唔好，哇，大佬震一震散咗，真系13亿人民嘅愿望咁咪即刻冇咗泡汤。 01同01 A 嘅啫，系咪？你唔可以冇，冇一部嘅，系咪？ 系啊，真系唔得噶。我哋依家嗰啲叫做商航母时代啊，即系如果喺国内咁叫噶。好啦，咁我讲翻呢个咧，美国嘅福特级啊，嗱，而家咧其实咧喺个佢即系 news Newport 嗰边咧，就而家做紧咧第二架，咁第二架咧就叫做Kennedy 啊，金乃迪号，咁啊金乃迪号咧一做呢架咧就听讲咧个成本会平好多，会平15亿啊， 点解咧？ 咁啊就当然佢哋话个技术咧，因为第一就成熟咗噶啦，即系之前福特级仲要试下咁试，咁而家咧试到啲嘢咧就应该掂噶啦，所以就唔使嘥钱再试。 生产线成熟咗啦， 成熟咗，咁所以咧就可以大量订货。就唔需要咧，成日试呢个 part 就试个 part， 咁啊成日咧细细鸡鸡订少少咁样。依家咧可以一次过订多啲，同埋咧大家知啦，即系嚟紧落单嘅话咧，就落咗 Kennedy 下一个就企业啦，跟住仲会又再有新单啦，咁一路落噶嘛。咁所以咧理论上佢应该系咁做噶啦。咁如果咁样做咧，就听讲会平少少，同埋咧今次咧佢哋话呢啲技术咧会好少少，例如话咩咧就话佢哋个雷达啦。听讲咧，佢哋个雷达啦就会再做得劲啲，即系比而家咧嗰个 AN-SPY-6 呢个再劲。咁呢个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讲咧，就而家装喺呢个嘅阿里巴巴级噶嘛，就嚟紧装喺三型咧，就会系个雷达咧理论上系会比以前嘅 SPY-1 系劲啲30倍到嘛， 哇， 劲咁多噶嘛，系啦， 即系比啲转啲镬噶， 系会劲好，会劲好多噶，系劲好多，唔系其实都系上控阵嚟嘅，唔系转嘅，但系都劲过，都劲过。咁咧就而家听讲咧。而家航母缆车咧就唔用呢个添啊，再升一级， 哇！ 再升嗱呢个 grade 咧，我哋都冇 spec 噶， 系 即系究竟呢个雷达有几嗱？首先第一你要做到个冷却装置要好啦，因为你知啊，即系依家咁大嘅船一定好易打嘅，咁啊探测佢哋翻咁上下，咁同埋咧就会唔会做到咧？好似05啊嗰啲，或者系大陆最新个001A 咧，就航母缆入面嗰个嘅上阵雷达都做到好好咧咁讲，咁就唔知道。咁因为其实美国不嬲咧就唔系靠航母缆嘅，美国不嬲咧靠神级噶嘛， 系航空母缆战斗群。 系啦，咁理论上系用嗰、那个用成个系战斗群，即系你用啲航母缆，唔系用嗰、那个神盾战斗缆去做嗰、那个、那个探测啦。嗱，咁所以咧就今次呢个平咗咧，咁就依家佢哋讲，同埋佢哋做嗰个模组咧。而家做模组都系靓咗嘅，咁总之做好晒之后咧，就喺个船台度一格格咁样摆落去，吊落去砌，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又会快咗。咁啊，唔知系咪睇到中国依家个速度做得咁快啦？所以美国咧其实咧都会追求咧个速度咧，即系嚟紧咧，如果呢个落水咧，佢哋都想快啲做到咯，系啦。咁咧就同埋咧，佢哋就好似升降机嗰啲咧，都全部切件斩件咁样上嘅，系啦。咁同埋就即系当然佢好多嗰啲嘅武器，我哋其实咧。好想睇佢可唔可以做到星戰咧，即係上面裝啲雷射炮，係啦，即係嗰個 law system 啊 ，LAWS 啊，即係嗰個雷射炮係咪真係裝到咧？咁你就好勁啊！咁好似杜威號咧，之前咧聽講話呢個杜威號係呢個嘅阿里巴巴級啦，咁聽講就之前裝咗啲激光炮嘅嘢嘛，咁啊真係唔知 work 唔 work 噶。咁如果 work 嘅话咧就劲，你可能依家咧射嗰啲无人机就得咯。咁但係即係射啲大型啲咧，你話射人哋嗰啲導彈得唔得咧？就未知嘅， 要试 嘅啫，未知嘅系啦，呢啲要试嘅咁啊。好啦，下一个咧 topic 就好玩嘅，咁咧就我哋讲呢个垂直升降，当然而家就唔陌生啦，因为大家知咧就首先英国有架叫做 AB 8啦，咁嗰个遥式战机啦，咁而家咧我哋有另外一架咧就叫 F 35啦，系咪？尤其是 B 级啦，咁啊有垂直升降啦。啊，但原来以前咧系有啲机咧。一样都有呢啲设计嘅话，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谂就梗系讲，你系咪讲紧雅克啊、雅38啦、 考古啊、31、 雅克141啊、 141系啦， 呢啲我哋都唔系讲呢啲喎，今日，今日我哋好似嗰啲考古团咁啊，咁我哋咧讲到咧德国嗰边，喺德国咧，大家知咧，如果喺冷战时代咧，因为其实西德咧，基本上隔篱就已经东德啦，东德就已经系铁幕国家啦， 前线啊， 前线嚟噶，超前线，所以咧就西德其实好担心咧，成日都俾苏联佬炸。 咁炸完咗啲机又唔喐得噶啦。咁于是佢哋做啲咧，我哋叫做 STOVL 啊，就叫做短距离嘅垂直升降啊。 其实除咗德国之外，台湾都好想要。 要其实就好多地方都要嘅，台湾都会惊一样俾人炸嘛。 系啊， 系啦，咁咧就德国咧嗰阵时担心俾人炸咧，就设计咗好多战机啦。 系， 系咪？咁就 Alex 咪今日会同你讲两部啊？ 两部啊，第一部啊，梗系唔系佢自己做嘅，不过系老翻。 系， 啊唔系老翻嘅，自己叫咩？二次创作， 二次创作， 即系呢个美国嘅 F 一零四呢个。Lockheed 未孖田嘅时候咧，就有 Lockheed 就未孖田。 佢嗰部系咪加火箭推啊？ 系啦， 硬推 就好似系啦，就好似啲防空导弹噶嘛。 系 原先咧插定喺度噶啦。 系 咁咧，个驾驶员就擒上去，擒上去，跟住真系话俾人揿掣， 点火，直喷， 直喷上去啦。 系啦，即系夹啱角度。 系啦， 直喷就好似一件 C 一三零，我记得咧，大家有睇过啊。 系 我哋好似俾大家睇过 C 一三零咧，都可以噶。其实 C 一三零嗰部咧，都系短跑起飞嘅。 都差唔多垂直噶啦，可以快到好快，滑一阵咋， 都好直噶啦。但系咧， 好直噶系啊， 佢都仲要 要行， 要行先。 哇，大佬部嘢唔 得零四就枪插咗喺度咧，好似以前咧嗰啲火箭嗰啲啊， 系 哇细路仔玩嘅火箭插咗喺度，跟住点 弹 就飞出嗰啲啦，就类似嗰啲似。 系啦，所以嗰时 F 一零四都做到嘅， 系啊， 系啦。跟住后来咧，佢哋咧就发展一个叫做 VJ 一零一嘅一个计划， 系 啦。咁咧就佢咧就点咧就咧两边翼咧就装咗四部，即系加埋应该就系有八部啊。 系 八部咩涡轮喷射啊，咁大家知咧呢八部咧系冇得转弯嘅，呢八部咧系真系垂直升降嘅啫，系啦，咁咧就美国就冇用嘅，咁咧就系西德用嘅啫，咁西德咧就咁样用完之后咧就发觉，咦咁样飞都几好啊，咁佢哋发觉哇，其实我哋睇啲片系好 amazing 嘅，但系有个问题，个问题就 系 发觉太少油，你谂下每个推力咧，我哋唔好话多啦 ，Alex， 我哋当佢每个推力七吨，八七就五十六，五十六吨嘅推力究竟用几多油咧？跟住咧，仲要后面有个主引擎啦。我哋计过啦，如果咁样烧嘅话咧，其实佢嘅航程咧，可能咧系五十公里都唔到。 系啊， 咁五十公里都唔到嘅战斗机有咩用咧？ 做咩？系啊， 又做咩？ 兜圈冇咗， 兜圈都问，兜圈都问。 喺呢个喺个场度兜圈都冇， 场兜圈就冇咗， 喺机场兜圈就冇咗。 系，所以你话点算咧？所以其实咧个航程有啲人就处于零距离啊，零半径作战啊。 系啊， 所以咧就呢部机就唔 work， 因为咧同埋个引擎都太重啊。 系啊， 咁烧油又快， 系啊， 咁所以呢啲又唔 work 嘅。 跟住仲有部运输机叫 DO 十 DO 啊， 卅一喎 ，DO 卅一啊， 又系用八副引擎托咗上去，跟住再加两副引擎咧，就做飞行推动， 系双引擎啦， 佢加埋十副引擎，咦， 十副引擎咁点烧油法咧又 吓烧到？ 喂，如果运输机随时个推力咧，讲紧咧系差唔多十吨啦， 系啊， 咁你有八部嘛， 系啊， 加埋嗰两部即系一百吨， 系啊。 咁样烧又咪烧到傻 啦？跟住之后发现呢个问题啊嘛，咦？呢部都运输机啊，咁都有大半部 A/C 三零咁大啊，系咪？ 系， 但系结果得个三点五吨载量。 哇！真系大佬，你即系飞机咁点够啊？你直升机多过佢啦， 直升机多佢啦， 咪咯。咁做乜仲要玩呢啲嘢咧？ 做咩玩飞机起飞啦？系咪？ 玩残自己， 即系玩残自己啦，真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 DO 三一咧，其实最后咧都发展唔到，因为其实咧就唔系佢唔得啊。其实系唔抵嘅， 唔抵啊！ 系啊，整完出嚟咧都冇乜意思 啊！大家 search 下一个 DO 三十一嘅片啊，好都好。阿 Larry 头先睇完都好震惊， 好震惊啊！我睇完，哇！原来喺古代科技都咁劲嘅。 咁啊，除咗德国之外咧，仲有法国，法国都整过 嘅。系嘛？法国系嘛？ 系啊，法式垂直升降机。 佢系咪又系咁多部啊？ 系啊， 幻影啊嘛， 八副引擎， 八副引擎 就拖，再加一副主引擎， 主引擎后面 九部 照推， 系啦。 哇，其实都冇好结果， 冇好结果， 又系八部九部，即系又系烧油烧到傻。 幻影三嘅 V 型啊，大家 系啦，注意啊！你上网睇，你唔好以为咧系三加五系八啊， 系啊， 因为你知道 gram 埋错噶， 啲罗马 唔系咁样加噶， 罗马数字咪咁计噶，呢个 V 之后先系八嘅，三加三 啫。系啦，要摆喺右手边先得噶， 所以 V 系要分开嘅。 所以唔可以同我唔识睇，我问 Alex， 喂，乜可以咁样 gram 可以咁样？ 点解嗱？点解 加又唔系减又唔系？ 点解罗马数字系咁样咧？同埋嗰个 V 唔系罗马数。数字意思 都 系啦， 哇！真系玩嘢啲法国佬真系所以咧就幻影咧达索呢个都唔得， 系 所以咧最后你发觉咧 A V 8 B 嗰个年代其实系科技嘅突破嚟， 突破一副引擎拖晒咁多嘢， 有冇突破啊？ 系啊， 跟雅克38都系突破， 突破系， 跟雅克141就超突破，但系冇钱莫财 嗱，雅克三十一咧嗰时摆机副级咧。十几部摆喺度嘅， 系， 但系得四部都得嘅啫， 系， 佢唔系 模型嚟， 几多寸模型 嘅，系模型嚟嘅，俾你睇嘅啫，系啦，咁但系就压一四一系得嘅， 系， 咁但系就冇钱啦。 三十八嗰时仲有试验机，基本上三十八系冇任何作战能力嘅， 系， 其实应该当试验，一四一就比较 实一四一就好少少，但系一四一都系嗰、那个嗰、那个作战背景都系奇低噶啦，到时 系啦，但系就俾 Lockie Martin 咧就发即系、就是、发掘到出嚟， 笠咗买咗个图纸， 系啦， 俾钱买噶，唔系笠啊， 系 系俾钱买， 真金白买，真白系真系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垂直升降咧，其实呢个战机嘅历史咧都系几即系值得回味嘅，佢即系先人有多努力啊，好啦，跟住咧下一张咧讲到咧 Lockie Martin 咧， 中意嘅 F 五廿七啦。 F57 啊，系啦，咁即系咧，佢哋又讲到咧，就话即系而家啦吓，即系中国同美俄罗斯威胁系咪啊？ 系， 咁咧 ，Lockie Martin 就已经咧同美国空军讲，不如咁啦，嚟紧咧我再整个五代机俾你。 唔系，搵网友话系五代半机嚟噶， 五代半啊嘛，喂，梗系五代半啦。首先咧，五代半仲有咩咧？佢又可以超音速巡航， 系 嚟紧佢用 F22 个气动外形， 系， 然之后再用 F35 个脑， 系， 哇，咪劲到傻！ 我想知佢究竟用两副 F13 F 即系 F35 引擎啊，定系两副 F22 引擎？ 佢做唔到噶 ，F13 大啲嘅， 大啲嘅， 做唔到 嘅，做唔到两副嘅， 做唔到，佢照摆 F18 嘅啫。 哦， 系啊，但系都够用啦，系嘛？ 可能买换翻，可能用翻 F15 个副引擎啦，系嘛？ F15类似啦，类似其实可以嘅， 可能 cut 咗嗰个向量喷嘴啦，系嘛？ 唔知 cut 唔 cut 喎，因为咧，如果佢照计，你应该照做佢个扁扁嗰个咧，咁先可以做到隐形噶嘛。咁但系就嗱，其实咧，我想成日点样描述呢部嘢咧？呢部嘢咧就系佢咧跑到咁快咧，就似依家嗰个跑步最快嗰个咪叫宝特啊，牙买加嗰、那个，你可以世界纪录保持者嘅。基本上咧，佢个身体咧就 系 宝特身体，哇！但个脑系霍金。哇大佬如果你遇上个敌人呢好似霍金咁聪明但你跑呢好似宝特咁快你点打大佬系咪恐怖啊所以呢其实呢 Lockie Martin 呢讲緊呢啲嘢呢嗱大家呢你唔识战机唔紧要嘅你就咁听你都觉得恐怖。 即係 F57 咪即係 5.7 代战机咁解。 係咪 ?5.7 代所以呢个呢系即係你听都觉得劲啦。咁但呢另一个问题点解要整个咁嘢就系、是、大家知道嗱 ，F22 唔会再整噶啦，咁所以咧条生产线就已经报废啦。咁、 啊、 但系如果你要复活嘅话，同埋你要 F22 咧，始终咧抌咗咁多钱啦，即系你又想喺个剩余价值揾最多咧，就梗系用翻 F22 嘅设计。但系咧就用 F35 最新嘅电子零件。咁点解要佢？因为我哋讲过，其实而家战机咧最劲唔系壳嘛，最 系 个脑嘛， 啊、 即系最紧要就个脑劲。咁、 啊、 如果你啲电子航件劲咧，其实咧 F30 我有幻想过 ，F22 同 F35 打边个赢？我真系怀疑 F30 系会赢噶，点解呢 F22 同 F18 咧斗过，以前有一部叫做 EA18G， 大家听我哋讲个咆哮者 Growler， 你知唔知 EA18G 上面咧曾经画过 F22 个样噶，即系代表我击落过 F22， 系咩？ 系啊，我击落个机我就画上去， 系啊。 喂，如果 EA18G 都可以击落 F22。F35 点解唔得先？ 系啊， 因为如果佢装晒啲吊舱啊，食嗰啲 系 劲噶嘛。 系啊。 咁所以 F35 本身个电子战一定劲过 EA18。 系。 咁点解 F35 唔可以打赢 F22 咧？但我好大胆咁猜测吓，应该全世界冇人咁讲嘅。 咁 F57 咪好劲咯？ 好劲哦。 系啊。 咁但系 Lockie Martin 就一厢情愿，最后咧都系要美国国会批嘅，系嘛？即系国务院嗰边批先俾嘅。 系。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系好好玩嘅。 可能再将啲 F35 嘅订单加少少钱 upgrade 咗 F57， 我咪制咯， 系啊，其实睇下，其实我觉得系美国政府咧睇游水啦，我觉得都冇人俾嘅。 我而家免费 upgrade， 我唔俾 F35， 我停产，唔做美国唔买，美国唔买，但系我要 upgrade 版嘅 F57 咁啊。 哦，我谂咧系美国先可以买到 F57， 日本咧就可以倾， 跟 住其他冇啦，跟住其他买 F35 啦，都够用啦， 够噶啦， 因为好贵啊，部机我谂2亿都唔止。好啦，跟住咧。我哋咧就讲另外一个就过瘾啦。大家知咧，通常打仗咧未搭帐篷嘅。但而家咧美国话咧玩到点咧？玩到诶帐篷呢啲咧，即系例如我 嗱讲帐篷。帐篷呢个讲个笑话俾你听。伊拉克战争 系 唔系波斯湾战争？伊拉克战争 系 咁啊，两支部队去到呢、這个去到伊拉克咪驻扎啦。 系 咁啊， 荒野嚟噶， 荒都唔系荒野，沙漠啦， 沙漠 咁啊驻扎啦，咁样即系已经即系谂住系军营啊，当系 系 咁咧。 喂，两支部队系咪同一个部队嚟噶？ 唔系，呢个一支部队就英国 SAS 啊，最 哇精锐嘅 空军特勤队啊 ，SAS 精锐嘅。 跟住另一啲咧，普通美军啲可能啲 Ranger 啦，陆军啲 Ranger 哦 ，OK 队啲啦， 都唔差。 咁咧，咁大家摆喺度阵啦，系咪先？ 系。 咁冇耐咧，咦？美国佬啲架撑到咯，喺度做咩咧？ 系 喺度搭屋仔。 哇，咁劲！ 系啦， 系 咁啲 SAS 英军咧就继续喺度瞓帐幕， 系咯，我就系谂多数都帐幕噶啦。但美国佬系真系劲噶，美国佬真系劲啦。 美国佬咧，头先咧 ，Alex 未话系搭屋仔嘅， 搭屋仔， 而家仲劲啊！佢用咩搭屋仔呢？佢用 3D 打印机，即系佢哋点咧？佢哋带部 3D 打印机过去， 钉都唔使落啊！真系 唔使，直头等佢印咯，直头自己唔使搭啊，等佢印啊，有幅图纸噶嘛？ 系啊， 你最要做咩呢？就系、是、你要输入， 系啊， 揿掣， 系啊， 跟住你要入摆料 ，download、upload， 系啦， 编程 系啦，编程，跟住等佢咯。听讲咧就做两日到，做两日咧就可以做到一间屋出嚟啦。 已经快到唔使自己揼板啦嘛， 唔使啊，唔系。不过我谂嗰两日都要住帐篷嘅， 系 嘛。咁但系你之后就有间屋仔咯， 系啊， 系嘛。间屋仔咧唔系小嘢嘅，间屋仔咧系500平方英尺， 哇！ 即系我哋而家住嘅500尺咯， 哇！ 正 ，Alex， 喂，即系老实嗱，我咧而家间屋咧都冇500尺， 嗯嗯。 你谂下，佢啊整可以一印咧就印到500尺，40个钟内就印到噶啦， 仲要无人驾驶，自己搞掂， 自己搞掂噶，你唔使烦噶啦，佢自己喺度搞咯，系啊，跟住你使唔使咧？摆砖啊，即系抿嘢啊，你乜都唔使，你抿嘢都唔使啊， 搬入去得噶， 搬入去得噶啦， 系啊， 同埋机做埋你做嘛， 系咯， 哇，几爽，哇，如果再系咁落去，真系人做啲咩好做啊，真系而家唔使有工兵啦， 英军真系惨，英军真系继续要， 英军要继续， 好似大家望住部机，自己起紧。跟住我就继续瞓帐篷， 好似以前中学嗰啲， 即系以前 wow cam 咁样。 以前都仲见到啲美军喺度特板嚟，而家特板都啲特板人都 唔见啦。啲人喺度食杯面啊，开心心咁咯，坐点乜都得，你就自己去揼餐死仔走，仲要日晒雨淋喎。 系啊， 人哋可能唔介意，仲唔知有冇冷气嗰啲。 诶，美军有冷气噶，美军真系有冷 气噶，冇错。 美军伊拉克嗰啲木屋仔系有冷气噶。 哇，正发电机哦，唔傻嘅啫，有大把。正啊，好，呢一节嚟呢度先。